今中外，东西南北，在邦心中。讲古邦， 喂，各位听众，嗱，又系嚟到呢一个嘅讲古邦啊！我哋今日就人数就比平时多啦，多咗50%啊， 系， 即系个嘉宾多咗50%， 系啊，个主持人数多咗50%，但系听到把声就知系卵仔， 系卵仔。 嗱，我哋中港台咧。即係好有頭有面，我哋啲節目成日聽到嘉賓嘅，係啦， 我係第一個嘉賓， 係啦， 咁多集講古邦，我係第一個嘉賓， 係啦，即係阿邦嘅節目咧就請倫仔上嚟做嘉賓，即係節目就請阿邦上嚟做嘉賓， 好， 我哋好多嘉賓， 調翻轉， 你都係嘉賓嚟㗎， 係啊，我都係嘉賓，唔係我常駐㗎啦，我基本上都係。等陣先，點解係佢有冇錄緊咧？係得錄緊， 錄緊。 你係有冇錄緊啊？ 係啦，冇錯，因為唔係我要睇清楚個嗰啲機件有冇故障啊。好，喂，咁今日講古邦講咩古仔啊？ 今日啊，講病。 講病， 病都有古講喎都。 病有古講啊！哦，我知你想講《本草綱目》。 哦，唔係喎，你我唔係醫生喎，我唔係好識，我唔識中醫噶噃。 哦，咁你乜嘢醫啊？你醫乜嘢咧？ 啊，醫條頸啫。 淨係醫頸咋？ 係啊！ 我話知啲茄炒印度神油， 頸我印度神油， 印度神油。 你有冇睇周星馳套戲啊？周星馳話嘅， 好硬。 啊邊個咧？整蠱專家，整蠱專家話劉德華，你嚟啲人飲隻炒印度神油咁啊？你咁肯定聽嘅。好啦，咁啊，但今日好似你講嘅嘢都好似，即係有啲人條頸都好似真係扯一陣度神油咁嘅喎。 係啊，唔知點解嘅。 係啊， 係得硬到咧，直情咧。喐都喐唔到嘅。 OK， 好。咁 但我有一個問題咧，佢哋講我乜痛嘅咧，我想請問。即係咧，因為咧，我知道呢種情況，如果真係身體發生係好鬼挑痛，係好鬼痛噶嘛，而且好鬼 annoying 噶嘛。 我前排試過。 係啦，前排試過啦。 最嚴重就係六月嗰陣時。 嗯。 哇！瞓醒之後咧，係條頸扯住一扯嗰下咧，即係左右擰嗰陣時咧，就痛到不得了。 啊！聽到呢度，大家已經知道我哋講乜嘢疾病啦。 哇！跟住就搞成兩個禮拜，拉下拉下先至自動好翻。 好，我學卵仔先。好，我俾大家幾秒鐘，大家諗。嗱，諗完係咩咧？嗱，啱啦，就係瞓禮鏡啦。 冇錯， 係 啦。但係咧，真正嗰啲瞓禮鏡咧，咁咧就真係要睇醫生嘅。 係啦，我以為你講，哎呀，佢又真係講到屎病添。 查少少去乳膏，唔係查少少嗰啲 doctor 嗰啲咩肯德嗰啲止痛膏、鎮痛膏啊，咁鎮應該都冇，到晏晝都得嘅， 都得嘅， 不過嚴重上真係好鬼辛苦嘅， 好鬼辛苦啊嘛。 係啊，真㗎。係 啊。 好啦，咁你咁但係咁就好明顯就係我呢度冇人係醫生啦。係 啊。 咁樣咁其實我哋就好明顯都係一個叫做扇波力啊。係 啊。 咁嘅講法係講瞓禮鏡。 係。 講乜嘢人瞓禮鏡咧？就係瞓禮做乜嘢鏡咧？ 有啲人咧，佢哋依啲人瞓禮鏡咧唔痛噶噃。 啲人瞓禮鏡係唔痛嘅， 係啊， 唔係佢個觀察佢哋好鬼痛喎，成日都好少少令到佢好痛， 唔係隱性病嚟 嘅。嗰啲痛又唔係好痛，係心裏邊嘅痛。 係心痛， 所以咧係叫心痛啦，所以話。 男人最痛是這種， 係繼續。 但係咧平時咧嗰啲人咧不痛不但止， 係 而且非常亢奮嘅。 查印度神油啊！好啦，其實你想講咩咧？ 其實咧，我係想講咧，我哋成日話你咧喺政治上邊咧，有啲人咧就對某一種嘅思維、某一種立場係非常狂熱噶嘛。 係 狂熱到連轉彎都轉唔到噶嘛。 冇得傾嘅， 即係死硬派噶咯，變咗。 亦都呢啲人咧，就亦都最易咧受到咧一啲政治勢力啊或者當權者利用嘅。 啊哈！ 係啊。咁呢啲咧，我哋咧形容咧，如果我成日講笑，又話呢啲咧，啲人咧，瞓禮頸 嘅。O K， 瞓禮咗頸。 係啊，瞓禮咗頸嘅。 O K， 係。 係啦，咁今日真係講咧一啲所謂咧，根本好似 heading 咁嘅政治嘅宗教狂熱啦。 係。 其實咧，我哋要私下講咧，一定唔講啲人咧全部瞓禮頸嘅。 嗯。 嗱，瞓禮頸咧，好奇怪嘅喎。 嗯。 喺外國地方咧，好多人有立場。 係。 但佢有立場咧，佢用選票去反映佢立場。 嗯， 系啦，而且仲可以不停咁轉嘅添，喺民主社會。 因為其實講真嗰句，其實冇乜所謂啊嘛。 嗯、 因為如果我今次呢個立場我輸咗，我肯定放棄我立場噶。點解？因為我幾年之後我又可以嚟過啦。 嗯， 係咪先？ 但係啊嘛，喺中國嘅社會咧，因為冇民主制度。 嗯 民主制度或者未成熟啊。 嗯。 所以變咗嚟講咧，個個一擺住個立場咧， 就個個上曬腦。 就上曬腦，因為咧唔單止咧 是他們自己的理念上面的問題。有些人真的是理念上面的，即我不排除。但是更大的關鍵呢，在某些人來說呢，這些理念呢是涉及到個人的利益。 咁嚴重。 咁嚴重的。是。是啊。咁其實呢，講瞓禮鏡呢，其實呢在兩岸四地呢，其實基本上呢都有這些人的了。 即係度度都有啦， 度度有噶啦，總之華人社會一定有， 係華人嘅政治環境啊，係嘛？ 係啦，咁今日講咧都講嘅，都講啦，我哋三地啲瞓禮鏡嘅人啊， 中港台， 中港台， 咁似我哋嗰、那個 係啦，我哋個名啦。咁我哋應該由近講起先，定點咧？ 香港好嘛？ 香港啊，好啊。嗱，香港咧嘅瞓禮鏡嘅人咧，其實好 Q 多嘅。其實咧，有時啲人咧就話建制派中人好多都係瞓禮鏡嘅，建制派中人先唔瞓禮鏡，點解？ 點解咧？因為佢哋淨係睇著數嘅啫， 睇著數嘅啫嘛。 嗯， 港黨拋個骨頭， 忽然同愛國嗰啲人咪算係呢種咯，即係算係唔瞓禮鏡嘅咯，超級 flexible。 超級 flexible， 第時一個唔過意，城邦派做咗律斷咗權咧，佢即時攋國師個屁股。 係啦，嗰啲就一啲都唔瞓禮鏡嘅，非常靈活。 嗯， 即係抗風洗你嗰啲啦。 係啦， 咁咁新外國瞓唔瞓禮鏡咧？ 新外國啊，新外國都係瞓禮鏡， 因為新 都係冇瞓禮鏡嘅。 唔係因為新外國有個問題喎，其實因為我真係講緊喺兩岸四地咧，因為其實想我哋要留意翻，即係喺嗰個叫做咩咧？那個叫做意識形態，就或者對於那個，即係我今日係同埋可能主要嚟講，可能講係講，即係可能有幾種嘅立場咧，可能係好多人會意嘅。 嗯， 譬如第一就身份認同啦，呢、這個角度啦；第二就係政權認同啦， 係啊，政權認同啊； 第三個就係呢個政治理念嘅認同啦， 係。 即係譬如有啲人咧，可能就譬如可能喺對於呢個嘅中國人身份呢個認同咧，就好瞓禮鏡嘅， 係。 有啲人咧。就對，反而對中國人認呢個國對中國人認即係身份認同就好瞓禮鏡嘅。但係同一時間咧，佢又可能係喺呢個嘅政權認同上面咧，佢又唔係好瞓禮鏡嘅啫喎。 係啦， 即係佢係會覺即係就好似可能係新外國就係呢種人。係 啦， 就係咩？就邊個有著數就去邊個。但係咁咧，佢就基本上佢咧，佢覺得我仲可以做一個中國人，佢就 OK 㗎。 係啦，係啦。 即係當然有啲人好似譬如馬恩國嗰啲咧，表面上外國其實揸住澳洲護照呢啲咧， 嗰啲更加 佢應該未放棄㗎嘛？ 冇啊，冇放佢放條毛啊佢。 嗰啲咧，嗰啲只係咧因為著數而嚟嘅啫。 蘇金亮呢啲佢哋保證唔瞓禮嘅， 佢保證唔會 死木仔嚟嘅。 因為佢已經蘇金亮已經放棄咗加拿大國籍啦。 嗯， 佢做到攞翻嘅， 攞唔攞翻啊？ 有攞翻嘅，好似話。 等佢退休先再講啦。 係啦， 講緊香港邊啲瞓禮鏡咧？香港瞓禮鏡咧，其實第一類嘅瞓禮鏡咧，就喺老左派。 老左派係首先其實叫做中國人身份認同咧，就瞓禮曬先啦。 仲有共產黨。 共產黨呢個有政權認同就瞓禮曬啦。 受愛嘅認同 係 係啦，所以咧永遠咧就係咧佢哋永遠呢啲人嘅心態一樣嘢嘅。係 嗱，我哋有張 checklist 嘅，我張 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 嗯，永遠諗呢啲嘢， 永遠 即係條頸最硬就係呢啲人啦。 係啊。 即係瞓到禮曬嘅， 即係打風打唔甩嗰啲啦， 打風打唔甩嘅， 查得太都查得成支印度神油嘅， 係啦， 定時查先咁 得。由回歸前到回歸後，今時今日，你去一下一啲，你喺城市論壇睇睇啲瞓禮鏡， 阿文先生嗰啲啊， 阿伯 叉頸嗰個， 你自己睇睇啲瞓禮鏡， 係 老外國係咪？ 嗯， 某程度上，我都呢啲人都值得尊重嘅。 因為佢係真係好忠於自己嘅理想， 忠於自己的理想嚇、啊。但係大佬好多六七暴動 係 俾人捉鬼咗去，好彩嘅就算踎幾年，唔好彩嘅有啲去咗魔星咧，俾人揼咗幾鑊，更加唔好彩嘅有啲俾人掟落海變咗浮屍。 嗯，係啊，係啊， 係啦。咁你諗下呢啲人，佢為咗佢個理想 係。 你佢啱唔啱都好， 嗯哼，都係可敬嘅， 都係可敬嘅， 冇錯， 係啦。但當然，佢哋而家回歸咗之後，第一憤憤不平。 喂，大佬，係啊，真係㗎，好唔鋸㗎嘛。 因為共產黨都唔同咗，港黨唔好講呢啲啦。港黨而家係基本上係一個現實主義者嚟㗎嘛。 係。即真真正正，我當你係，唔係你當佢係寶，佢就當你係草。 因為佢哋係有一個理念包裝，有一樣嘢佢哋共同認同嘅共產主義，佢繼續。我都而家相信好多共產喺共產黨入邊嘅人， 係 佢哋仍然相信依套嘢先。 你覺得係喺老左派裏邊， 係咪喺共係中共入邊？ 在中共入面信呢樣嘢， 信咗一樣嘢先。有啲人一定信嘅。你而家見到就算習近平，我都覺得佢相信呢樣嘢。 係 係啦， 佢知佢係紅衛兵嚟噶嘛。 係啊，但係問題就話佢哋都好多咧嗰啲現實嘅主義咧，現實嘅環境嘅主嘅嘢咧擺落去啊。 係。 咁變咗落嚟講咧，就搞到咧佢哋咧就唔可以令到呢班人咧，佢哋現實上面嘅管治嘅考量啊， 係 令到呢班人咧冇機會， 成世都冇 抬唔起頭。 係明白。 所以嚟講咧，佢哋咪最後嗱。又不可以暴動，你去英國不是英國政府，大佬特區政府嚟嘅、 嗯。 你又不可以同天，又要同英國政府搏命反英抗暴。 咁但係依家特區政府其實係阿爺隻狗嚟噶嘛？ 阿爺啲人嚟噶嘛？ 咁你點可能你因為反阿爺咧？係咪先？係講嘢， 係又俾人講嘢啦。 係咪？ 咁唯一嘅方法做咩咧、就是？就係去咩城市論壇嘈下， 嗯， 俾佢發泄。 以為有得作主結果就咩？即係白了少年頭，都係一條毛咁樣，都成隻 都係咁樣， 都係喺度喔喔聲。 跟住突然間喺左派團體咩活動，咪去做啦啦隊咯， 做啦啦隊，著下數字衫啊， 七一啊，十一啊， 叉下人條頸啊， 係咯， 圍攻下麥家軒，點知原來麥家軒原來自己有嚟 嘅，都係咁樣咯。誒DNA其實就咁樣噶啦，係啊，所以咧呢一種咧其實瞓禮鏡嘅人嚟嘅， 嗯哼。 即係有時亦都喺某程度上，亦都某程度上覺得好可憐咯。 係啊，其實我覺得真係真係 幾可憐咯。 佢真係大半生嘅，佢唔係大半生嘅，全世成世人都係貢獻咗俾黨， 黨唔會多謝你嘅。講真， 但結果就原來俾人當尿壺， 係棋子， 只係幫我嘅契弟， 只係其中一隻棋子咯。 嗯， 即係幫我嘅契弟， 即係政治嘅鬥爭工具其中一種啫嘛，佢係。 死啦！我買咁差人水，阿倫都完全唔騷我咧， 唔想睬你，繼續。 咁另外香港有第二種瞓禮鏡， 邊種瞓禮鏡咧？又要就呢個大中華嚟，有一堆 check 呢個時候我哋有。 係啊，有一種瞓禮鏡好奇怪嘅喎。 邊種瞓禮鏡咧？ 喺依幾年先出現嘅啫。 係咩咧？ 所謂啊 ，so call 本土嘅人啊嚇。 本土 so call、okay? 本土派。 我哋又拎張 checklist 出嚟啦。嗱，咁佢哋譬如喺中國人身份上邊。他哋就唔得，佢哋都好執著嘅喎。不過咁佢執著係反中國人身份， 反中國人身份， 係反共中國人身份。不過唔係喎，好得意嘅喎。即係譬如其實最衰阿加百年喺度啊，即係佢做呢啲講呢個已經請埋佢上嚟。因為點講咧？因為其實喺呢個嘅中國人身份呢度咧，嗱，譬如其實你本土派都分幾種嘅嘛。 嗯、 即係有啲咧就其實咧就原來都唔計做中國人嘅。但係個問題在於咩？佢覺得而家呢個中國咧。就不是他的中國， 唔係佢個中國， 佢就一開始由國師嗰種咧，就話咩咧？佢揾個華夏嘅正統 嘅 正統翻嚟， 都認同嘅我都。 但有啲譬如話啲咩就信咗咩咧？就信去中國化，唔想同中國有任何關係。 係啦， 即係歸英派咯。 歸英派我都真係要諗佢呢啲人。 嗯， 因為佢又要堅持做港英啊。 但係好多七八十後係。很懷念港英時候的政治手腕、啊、或者是那個環境、啊、 是的、啊、是的、啊、是的、啊、 即是制度啊他很為懷念為什麼呢哇那時候為什麼英國人管到凸凸但是交給中國的時候就交到一拍 嗱，很簡單嗱，這些人這樣舉這旗出來 是不是、 嗯、 嗱，很簡單問幾個問題而已第一個問題 是 你說自己不是中國人 是 廣東的人不 Q 關你事是不是你大陸啲嘢都唔 Q 關你事，有啲人咁講噶嘛，係咪先？ 係啊，係啊，係啊， 係咪先？嗱，依個，咁我又問你啦。 嗯， 你覺得人哋嘅事唔關你事，但人哋同你講， 嗯哼， 你嘅事等於我嘅事， 係， 而且人哋係有曬飛機、大炮、核子武器， 嗯哼， 咁你話佢有冇辦法影響你啊？ 同埋佢實際慢慢影響你，咁但係就咪即係我哋可能都仲係盡量講一個叫做咩咧？叫做抽空地嚟講啊！我哋叫做咩啊？即係我哋比較上係點講啊？即係仲形而上少少啦。我哋今日盡量少啲講現實嘅嘢啦嚇。咁但係即係呢種人咧，就會係叫做最近啲新影響就係、是、可能係真係對。即係我哋講比較極端少少，或者淨唔覺得譬如香港民族論啊，即係香港人也者咧，就係一個別於其他叫做即係別於中國國中華民族嘅一種嘅民族嘅，即係有一種咁嘅講法㗎嘛。 我知道我認同啦，但問題就話你如果你現實上邊 嚇， 現實上邊係咪咁樣先？ 係， 即係好簡單，你咪同老左一樣咯。 嗯哼， 喂，老左喺現實上邊。你係唔係你共產黨係唔係行緊共產主義理想先？ 老嘅共，其實我真係唔知嘅共產，即係有啲佢嗰個人知共產黨就偉大光明正確噶嘛。 係啊， 咁即係其實佢係啊你，即係佢做乜嘢可以因時制宜？咁你又即係你咁即係你敵人又可以自己製造，跟住轉頭你又可以咩咧？你可以叫社會主義初階段咁樣 我明白啊，我明白共產黨可以，即係我好簡單啫嘛。而家擁有喺我哋老左裏邊崇高嘅對祖國，對於呢個馬列主義、馬列毛主義，有崇高理想嘅朋友， 係 咁實際上邊而家喺中國係咪走緊呢條路啊？ 都係大家都明白，都係支持共產黨。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噶嘛？ 你都識講啦， 講完， 就一樣啫嘛。即如果當你覺得，喂，講到啲嘢唔關你事，大陸啲嘢完全唔關你事，最好你唔好搞我。 嗯、 我假設啊，共產黨真係唔搞你嘅。 係， 但係啊，共產黨啊，佢淨係啊少少嘢啊，共產黨好簡單啊，佢走去啊有一日啊同美國佬搏命。 嗯 美國佬嗰支飛彈會對住邊個啊？自己諗諗，假設講嗰支飛彈會對住你，會唔會對住香港咧？自己諗諗嘅喎。 係， 我唔俾答案。 嗯， 你可以話唔會，可以話會。 係， 咁最後關唔關你事啊？好簡單道理啫嘛。呢、這個當然呢個係好極端嘅例子。 係， 但係唔排除有一日係咁嘅噃。 係。 如果假設所有不變，若然有啲人有啲政治預言家話齋，中美中有一戰嘅時候，咁、你諗下，咁到時共產黨啲蘇州師關唔關你事啊？當佢唔搞你而家香港啲事啦， 係， 咁更加以共產黨性格，就唔會唔搞你香港啲嘢啦。以共產黨性格，咁你諗下， 所以而家咪啱啱，所以咪要積極地去。去除中國化，咪要積極地去咪要積極地去即係呢個勾結外國勢力咯。我哋咪要 點勾結啊？你憑咩啊？外國勢力蘇唔蘇你啊？外國勢力咧本身就係咧共產黨自己諗出嚟一啲鬼嚟嘅。 嗯哼， 係一啲可有可以叫做有可以無嘅嘢。 即係信則有，不信 則無。佢仲可以咧將呢啲所謂外國勢力咧係拉幾個圈嘅。 點樣咧？ 外部勢力。 是 外在的勢力、外國的勢力你都暈啦、 外部勢力 外部勢力是的多樣 東西、這就是共產黨自制敵人 的拿手好戲 有幻覺、 有幻覺其實就是暴風捉影 是 他暴風捉影影響到你影響到你那你大佬 even 啊即是他們覺得、香港沒有東西都好他都仍然暴風捉影 是 咁你自己又繼續幫人哋去暴風捉影，佢仲驚，佢仲驚，所以咧有時咧呢一種咧另一類嘅瞓矮鏡，不過咧一個就係瞓左矮鏡，一個瞓右矮鏡 ，OK， 都係瞓矮鏡， 唔係基本上都係宗教式嘅， 宗教式嘅 嘢嚟噶嘛， 係啊，但係現實上邊同實際嘅政治環境係有好大差異啊嘛， 係 一啲全部都係想像出嚟嘅嘢啊嘛， 嗯， 係啦。香港有啲咁嘅情況啦，我哋做咗幾耐啊？頭一次。 四個字啫。 四個字啫。 繼續講啊，你可以。 跟住 咁啊，呢另一種另一份眼鏡啦。 係啊，呢個另一種眼鏡啦，呢個香港嘅眼鏡。係。咁咧，我哋講對面外眼鏡先啦，跟住講大陸啲眼鏡啊。 好。 對面外眼鏡好古怪喎。 係。 因為咧，佢哋卡住咗咧喺個台灣人認同同埋呢個中國人認同嗰度，佢都係認同式嘅眼鏡。 啲歷史問題喎，就係。 所以咧，佢哋由六到，所以咧，佢哋個光譜咧，正面光譜咧，由藍到綠嘅。 嗯哼。 綠咧就係最所謂台灣人更加有啲機會係再加一條線係去到親日嘅瞓禮鏡。 係。 中國瞓禮鏡直情係大中華交嘅瞓禮鏡。 嗯。 嗱，我哋喺呢個時空裏邊，近期咪喺台灣有貨光事件嘅。 係啦，呢就出街嘅時候就我唔知道，不過應該都唔會太耐嘅，隔幾個禮拜啦。 係。咁咧，其實咧，全部問題咧。都是瞓禮鏡搞出嚟， 咁其實我講真就真係喎，就即係一班瞓禮鏡嘅教育部，同一班有少少瞓禮鏡嘅學生，即係而家講就我都冇乜所謂啊，因為即係出街呢一刻應該都大家應該冷靜翻好多噶啦。 係啊，兩種瞓禮鏡， 係啦， 在台灣最大問題就是以前因為它有中國的歷史的包袱，有些人就走到台灣，咁對中國 特別外省人， 對中國人咧個身份係分離嘅， 唔好介意冇再降生嘅。 嗱，佢哋嘅 priority 係咁嘅，第一，我唔理你乜嘢，總之大家一定認係中國人。 嗯哼， 你係咪中國人？呢個係最大 question 嘛，即係大陸嗰啲嗰啲憤青問人啦， 成日都問啊，問係咪中國人？ 係咪中國人啊？ 唔係中國人。 第一個問題係，第二個問題。 仲有倉嘴空口中，係咪你係個中國人？ 係啊，仲有倉嘴係中國人真係好笑 啫！倉嘴空係我哋大陸嘅。 唔係啊，最搞笑唔係倉嘴空係咪中國人啊？佢問一個人係咪中國人先最搞笑啊！ 佢問邊個係中國人啊？ 佢問梁靜茹係咪中國人啊？ 梁靜茹啲馬拉嘅喎， 馬拉人嚟喎， 馬拉歌手嚟喎，阿哥。 咁但係佢係華人血統㗎嘛？係 Chinese。 係啦，又 係。We are Chinese。係。 即係李宗偉打林丹咧， 又係你咪中國人？ 又係咪你咪中國人？ 我諗起一套戲啊， 林子豪又咪 表姐你好嘢咧，係 啦， 阿林嬌啊、鄭裕玲同梁家輝，梁家輝最後講句話，唔好分你左我右，大家都係 Chinese。 又講啱 哦，嗰啲就係、是、喂喂，嗰啲嗰啲咁咪就係上一輩嘅嘅大中華膠咯。 呢個係最後嘅 conclusion。We are Chinese。 啱啊，其實係嘅，呢、這個就應該係咁噶。 呢個上一輩嘅嘅大中華膠嚟噶嘛？ 嗰啲人咧。初期咧就咧要反共復國， 係 無望再去。到今日啦， 反攻無望， 反攻無望啦。 係 咁咧就退而求其次咯。 係 就希望咧台灣唔好台獨咯。 嗯，就唯有即基本上其實係越吞越縮噶嘛， 越吞越縮。跟住仲要同外交有偈傾。 系啦， 咁玩啦，基金唔緊要嘅，我贊成嘅。但問題就話咧，佢哋咧近期搞嗰單貨光嗰單嘢咧，就咧本來咧就將咧以前咧可能綠營咧即係執政嘅時候咧，就將一啲咧台灣本土意識嘅嘢擺落嗰啲教科書度。佢又將佢180度改曬佢喎， 又屈翻轉啦， 即係用大中華角度去睇喎。係啊，咁你話？咁最後咪一人一喺台灣嘅本土人，佢同大陸冇拉冇一定反彈咯。 係啊， 仲某啲學者仲要講中華民國首都喺邊度啊？ 南京。 咁我 但佢又忘記咗喎，佢老闆阿馬英九就個總統府明明就喺海達加拿大度喺台灣，佢同嗰個首都係南京，你咁得意？ 係啊，咁奇怪嘅喎。咁你個憲咁你咁啊成日同我講中華人民國共和中華民國嘅憲法係包括乜嘢啊？ 包括呢一個嘅外望， 係， 仲包括富業島， 係， 仲包括好多地方， 係啦。咁咧，但係咧個問題咧就話咧，咁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包唔包括台灣啊？ 包， 係啦， 神聖不可侵犯。 咁即係話俾你聽，呢啲都係一個吹水咯。你就唔好同我講憲法。 憲法都是吹嘅啫， 憲法係吹水嘅啫嘛，中國人喺中國人世界。 絕對啊！ 你諗下，如果真係咁樣講嘅話， 係 台灣神祖同咁台灣神祖應該同中國統一，而且有外蒙古主權啦。外蒙古唔係聯合國成員嚟啦。 不過咁喎，咁其實中華民國成唔成認蒙古嗰個共和國嘅咧？ 咩啊？ 中華民國成唔成同蒙古共和國嘅咧？ 中華民國同蒙古共和國冇邦交噶嘛？ 啊，係喎。 喂咯， 中華民國同好多國家都冇邦交， 十幾個啫嘛， 十幾個啫嘛。 危地馬拉、巴拿馬嗰啲啦， 啊嘛，兩隻龜啊嘛，成講噶啦。 巴拉龜、 巴拉龜龜咯，係咯， 龜龜 係咯，阿魯阿圖 啊，係阿魯阿圖， 阿魯阿圖， 最大嘅邦交國啊，其中 係阿魯阿圖邦嘅。 我哋最我哋理想最想住嘅地方啊， 係啊，但阿魯阿圖唔好住噶，千祈搞唔掂噶，好多，因為咧好多嗰啲咧蚊咧。係有燈戒熱㗎 ，OK 有 你頂唔好㗎嚇， 有 Dan Car Fever 係啊 ，Dan Car Fever 㗎，大佬我哋如果唔係去嗰啲地方去嘅人咧，搞唔掂㗎，好易事㗎，大佬，係啊，咁咧你諗下啦，咁你諗下，你吹咩水啫？你大中華膠你自己，你自己仍然覺得。台灣和中國的關係不能分割的，但現實政治是真的分割的嘛，大佬不是說十年八年啊，喂兩岸分治幾年啊， 40-50多年啊， 是 中華民國啊，即我當你中華民國啱啊， 是 中華民國一半的光景而家百幾年的歷史啊， 嗯， 中華民國啊一半的光景啊， 是 都是台灣啊， 是咯， 都是台澎金馬啊， 嗯， 你想想你怎叫所謂揸住本中華民國護照的台灣啊， 是 喂叫他啊尷尬要灌輸他們相信了一套啊大中華教的大中華主義的思想啊，自己想想呢，再說啊回祖國沒有的啦，無望在裡沒有了啦， 大佬幾耐沒有回過去啊， 是啊，很簡單，你走去啊跟人家啊在一人一票選啊，你回大陸 是 我保僑證啊，共產黨是贏你條街啊，我當你一人一票算啱啦，唉，真係、 人數人海戰， 人數你都唔夠人嚟啊！ 人海戰術啊！ 你講乜嘢無望在裏先？你講乜嘢？你撲物講乜嘢大中華先？ 嚇、啊！你講咩啊你？ 喂， 有全家死！ 係啊！你講咩大中華先？咁你講咩大中華？你應該要坐，應該要坐，你應該要坐翻自己喺自己個本位嗰度諗噶嘛？我唔係要你否定，我唔係要你搞台獨。不是叫你搞台灣共和國啊！現實上面你要基本上你要考慮翻台灣本土的利益啊嘛，而不是考慮一個中國利益啊！而家我哋即係而家就算中華民國嘅總統啊，都是大中華交到交雲嘅， 係 佢哋都成日老國民黨啊，話要為民族做啲嘢啊！民族幾時使你做使你去做嘢啊？ 買佢本身帶住一個使命感啊 ！So call 台灣人就真係要你做嘢啦，你要睇清楚老細係邊個啊嘛，係啦，即係好簡單噶。我哋唔會話為中國做啲乜做啲乜， 嗯， 係啊 ，even 我哋 so call 自己叫做華人或者中國人啦，係咪 ？so call 啦，係嘛？ 嗯， 我哋唔會咁諗噶。你仍然咁樣揸住個咁嘅使命，咁老國民黨所謂 係 過去咗㗎啦。 嗯， 到你即係好簡單。如果你去台灣，你咁多年，但係最後之後都係唔會變落去，都係咁嘅情況，兩岸分治嘅局面。 嗯， 喂。咁你都係繼續咁維持落去嘅啫喎。 嗯。 咁你啲人咧，仲要咧，你啲人咧一個一個咁屎咧。 嗯哼 哼。咁你諗下啦，試下有一個。 係。 咁你一個一個，咁你個整下就，但係整下，咁你都係最後都係要 stay 翻台灣度諗嘅啫喎。 嗯 哼哼。係啊，呢啲唔係坐井觀天喎，呢個係事實嚟嘅喎。係。係啊。咁呢啲咁呢啲，即係我覺得呢啲人真係要諗下喎，你自己個位置喺邊一度喎，連自己個位置都唔清楚喎，即係呢啲咧就叫呢啲咧，人哋我哋都有少少大中華主義啫，不過我哋係唔會俾人激，我哋係唔會膠化自己，呢啲人係膠化咗自己，係喺台灣呢啲人， 明白， 係啦，我哋呢啲係我哋嘅唔同嚟嘅， 嗯， 係啦，可以講幾耐？ 我哋講咗27分鐘到， 可以呢一 即係一卡卡 卡啦， 好， 下次講另一個極端。 環球思維，香港本位，中港台。